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今日讲到大八相，大八相呢是已经开始降伏这个尘沙烦恼，第九相呢就破这个界内尘沙烦恼，第十相呢是破界外尘沙烦恼，所以呢由七相开始进入第八相呢，就是回小向大，修学这个菩萨行了。现在呢是讲到第九相，三光默会获佛相应，无上妙正，安自无为，得无为失，明戒心智。三光呢，在回向心来讲呢，三光即是虔实二字，虔智是属于波野，波野的智慧呢是可以断烦恼正真理，虔智呢是属于一种度众生的方便，因为有这种虔智呢就可以观机切救，是广度众生。菩萨广度众生呢就是菩萨四蕴誓愿之中第一种愿，是众生无边誓愿道。众生无边誓愿道呢是用这个方便的智慧，第二愿呢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法无无量誓愿学，就要用这个真实的般若智慧去修了。虔智呢就是累作，累作是什么？即是入作离生，能够菩萨一方面呢能够入作离生，而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观这个真谛离。观真呢是属于实智，累作呢是属于虔智，即是回虔向实。反过来讲呢，菩萨一方面修行这个真谛，了解这个真谛理，另外呢又可以运用这个方便智去入作离身，这个是回实向虔。另外一种讲法呢是最初众生无边誓愿道，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是修因。第四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呢，是正果。而家是会这个因地的心向这个法果的觉，所以的心光呢以佛的光呢是冥冥中契合的，叫做心光默会。现在是讲第九相修行的境界，是心光默会。因为心光默会呢，所以能够获得佛的常应无上妙净的心。佛是能证的人，常应无上妙净呢是佛所证的法，常妙是法身，无常是属于波野，妙净属于解脱，即是话法所证的三德备藏呢，亦是我哋众生本嚟具足嘅。但是我哋因为一向迷而不觉啊，所以就冇办法以呢个三德备藏相应。而家因为修呢个首楞严王大定嘛，用呢个一心心观嘅力量呢嚟修行，功力系深咗，所以呢本嚟具足嘅心德就可以喺个定中显现啦。 在定中显现这种境界似什么呢？好像水中的月，镜中的影，未证到而是见到而已，可见不可即，这个叫做相似见法性。相似见到这个法性，那这个法性又是怎样呢？法性啊，见到这个法性呢，就可以安置于这个无为法之中，得无为失了。为什么呢？因为心光和法光仍然不动，就可以安置在法所证的无上妙证的界体，无作无为，所以保持不失，所以叫做得无为失。在但是得无为失这个三德备众的境界是定中所现的，不是亲自所证的。那为什么这个叫做戒心智呢？因为法的发生具足众德，这个就叫做善法界。法所证的般若智慧能够照见这个空的境界，无所执着呢，是摄律二界。法所证的解脱妙用呢，是能够广利益众生，是饶益有情界。即是说法所证的心得理体呢，以这个心在净界相应，因此呢，这个第九信的修行人呢，心光与法光互相沟通，因此呢，就可以以这个心在在净界相应，叫做戒心智，是第九信。自戒自在，能由十方所去随缘，名言心智，是第十信。自戒就是安置在个定之中，以这个心在净界的戒体相应。自在呢，即是从这个心得的体而起这个心在净界的用，能够持戒去利生。那我们知道普通持戒呢，就只是自利，但是心在净界能够持心在净界呢，就是利生。摄律二戒呢，是自利，摄善法戒和饶益有情戒都是利生。这个第十信位的菩萨，能够是利益一切众生所向无敌的，因此呢叫做自戒自在，能由十方。自享个心在净界里面的菩萨，能够有一种神通力量呢，是游行十方世界。为什么去十方世界旅行？不是，因为十方国土呢，上有诸佛，下有众生，菩萨为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因此呢就到十方界去，上供诸佛，下济众生，能够随缘即去，愿意去边个佛国土就可以去到边个佛国土。我们现在呢，众生的境界呢，行动绝对不会自由，譬如说你想去深圳，如果你没有个身份证或者没有个回乡证呢，你是不可以随便游行的。或者你想去美国旅行，你不签证呢是不可以去的。但这十信位菩萨呢，不但是去一个世界里面，去十方世界，他都可以随其的心意，希望去到哪里即可以去到哪里，叫做愿心智。这个呢，即是开始这部经所讲 严正毗尼宏奋三界应生无量度脱众生的境界，一个叫做十相位啊。这个十相位的位次啊，以这个别教的十回向同等啊。虽然他修所修所证的名呢是不同，但是呢别教的十回向就是现教的十相位。现教的十相位所修的一心三观呢又胜过别教啊。因为为什么呢？别教菩萨呢先修空观，然后呢是修这个假观，然后修这个中观，三观次第修啊。但是这个十相位的菩萨呢一开始就修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呢他位虽然是同等，但他的力量他的智慧已经超过别教菩萨了。至于讲到这个藏教或者通教菩萨呢，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现教十相位。为什么？你告诉我，藏教最极的果是什么？阿罗汉。阿罗汉在现教几多十相之中是哪一个相啊？七相、哦、所以呢至于这个八相九相十相位呢，阿罗汉已经不是他的境界了，已经超出他的境界，所以呢、啊、根本他就不知道有十相位、啊、入座离生降伏这个尘沙烦恼，甚至填这个尘沙烦恼，阿罗汉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是这个位置呢是超过这个阿罗汉。那这个十相位呢，现在讲讲的是讲什么呢？那你们知不知道呢？譬如说我们做学生，我们要明白我们做学生最初入幼稚园之后呢，去升这个一年班，一年班、二年班、三年班，就到六年班小学毕业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再去读大学，大学呢就再去硕士、博士，一条路是这样行。不过你可以超，你可以由初中跳到高中，或者由高中跳到研究院，你都可以超。我们现在这条路是什么路？是菩提路，由凡夫一路进修行到一路通到法果菩提，这条是菩提路。菩提路之中呢一开始就是什么？三渐次，先填这个五生，后持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然后呢就修一心三观。修一心三观呢是修到呢怎样啊？破色受想行识，破了这个色音受音想音行音之后，这个第八色这个色音就显现了。这个第八色的色音显现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阿罗汉。在这个地方再进一步呢，回小向大、去入座离生，回乾至向实至，回实至向乾至，学行菩萨道，利益众生。那这个呢就是第八相、第九相、第十相了。那这个到第十相位啊，已经是得到这个人空、法空、破了这个分别我执，同埋破这个分别法执。是不是已经破了虚生我执和虚生法执呢？是不是啊？未破这个虚生我执，未破这个虚生我执是要破第七色、然后呢虚生法执要等个菩萨最后才停、 所以假使间我出个题目咧，咁话五十五位之中啊，哪一位舔见尸焚炉，哪一位舔尘沙焚炉，直到边个位置先舔尽无名焚炉？你哋应该明白点样答啦，系咪？好简单嘅，边一个位置降服舔见尸焚炉，边个位置？填尘沙坟路，边个位置系填无名坟路？无名坟路系坟坟填嘅，唔系一下填嘅。最后边个填呢个身上无名咁？你哋都识答啦，系嘛？咁啊 ，tips 都俾晒咯。咁嗱，而家讲咗十上位之后咧，就讲呢、这个跟住咧就十字啦。我哋呢条路进入呢个凡夫，进入呢个阿罗汉圣人境界，然后再由阿罗汉回小向大，修呢个菩萨行，服呢个尘沙烦恼，甚至第十相咧系断呢个尘沙烦恼。而家开始咧就断无名烦恼啦，由十字位初字开始，无名烦恼断。发生分分正，而家讲到十字，阿难是善男子，以增方便发此十心，心精发挥，十用摄入，形成一心明法心住。十字嘅最初咧，系叫做法心字。我哋知道。共行位呢就是最初刚位地叫做共行整衣号。十上位呢叫做相似整衣号。刚才我咪讲到好似见到法性，这个叫相似整衣号。现在呢进入这个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等个呢是分正整衣号。是属于分正整衣号。咁进入十字嘅境界咧，一心心观就成就啦。能够破三烦恼，得三字。三烦恼系乜嘢？讲啦，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名烦恼。得到三字系咩？一切字。道种子，一切种子，正得三谛理，真谛理、浊谛理、中谛理。虽然未究竟，但是随分而填，随分而正，因此叫做分正转依号，即是转这个烦恼成为菩提，转这个生死成为涅槃。现在我哋知道，从最初发心啊，直到呢个分正咧，依其中间所经历嘅时间系无量劫修行，已经系经过无量劫修行。而响呢个十字位之前啊，经过无量劫咁长时间修行啊，不及响呢个进入十字初字嘅一日修行，好犀利啊！十字位咧，系已经系超凡入圣噶啦。唔系凡正位系有几多个位次咧？有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同埋等个四十一位。呢四十一位咧，后后胜于前前。乜嘢叫做字咧？咁？在《印王波野经》里面解释，他说入理、入到这个理性波野叫做智，能够自从这个智呢而产生功德呢叫做地、即是说移到这个位置呢已经进入法所证的理，生享享法的家，而为真实的佛弟子，能够依这个秘密藏 无字二字，所以叫做十字。它位呢是分开有十个阶段，因此叫做十字。四善男子是指十信为已经修行圆满的修行人。四善男子以增方便，什么叫做增方便呢？就是指最初先开圆解，其次呢是修这个圆行，戒和成都很急，因此即持戒和修这个共行非常精进，因此发生这个功效。咁呢一种修啊系咩修呢？咁就系依呢个耳目圆通去修正，因此能够发明以前嗰十信心嘅妙明。当呢个妙明嘅心精发挥啊，就系呢个初字嘅境界啦。由于十信为修呢个子共，纯粹系定同埋慧，现前无呢个妄想参杂。我哋现在在呢一个凡夫境界修定呢，系唔系有妄想参杂啊？当然啦，我哋无论如何咧，打禅七又好，打法七又好，打灵验七又好，你能唔能够话自己冇妄想啊？冇可能啊，有妄想侵袭。但是这个十信位的行修行的人呢，就已经是填了烦恼。哦，填了什么？十信位最后的心填了见思烦恼，填了尘沙烦恼，所以没有妄想，纯粹就是智慧。哦，因此呢他能够成就这个一心三共，当他这个奢摩托空共成就的时候，就可以发一切智的光。三摩钵提假共成就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生这个道种智的光。妙善罗中共成就的时候呢，就可以发一切种智的光。这一点呢，发明心智，发出心智的光明，叫做心精发挥。咁如果我抽一句问你，乜嘢叫做心精发挥啊？咁你哋又点样答呢？你哋谂下点样答啦？咁而家讲不但佢心精发挥，而且十用摄入。十用就是话以前嗰十个信心，呢、这个十嘅信心嘅位呢，由浅至深，每个位次嘅心境啊，个心态都唔同嘅。但而家呢，由于呢个一心心共成就咗，所以呢就任运，即是分分钟响度前进。前进做咩？破一分无明，能够一分无明，一分无明响响破，将前十信位的十种心呢，摄入呢个初智位，形成一心。响十信位呢，初智只是见道位，系嘛？系小乘的见道位。七字是小乘的正道位，十字呢已经是大乘的填这个尘沙烦恼位了。每一个心呢，十信位每一个心是不同的，但现在呢初字呢就将这十种深浅不同的心融合为一心，摄入为这个初字的一心，形成一心。十生一心同一个体性，叫做十用摄入，形成一心。咁呢就叫做发心智啦。点解？因为佢能够观呢个梦性通生实呢，成就呢个奢摩托空共， 就破法界的见思烦恼，了因为阴性就发了，这个叫做发心智嘛。发什么心呢？不是说叫你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而是发这个了因为心性，就可以自享这个波耶德。如果他在定中修这个一心心供，供这个梦性现真实的话，他就可以成就三摩菩提假供，可以破法界的尘沙烦恼。这个时候呢，就发可以发展展开这个因缘的善心，令到这个因缘的善心法就能够自享解脱得。假使跟他进一步又修这个一心心供，是看到这个梦性的上真实的话，就成就这个中共，成就这个善罗中共，那就可以破法界的无明，正心正因理心性就化了，可以自享这个法生德。即是说进入初时的菩萨啊，他能够成就一心心供，能够破这个见思尘沙无明烦恼，心心研发，心心研发是什么？发这个了因为心性，言因善心性，痛迷正因理心性，因此呢就言证到波耶得解脱得法身得，因此叫做法心智。个位次响边度啊？唔系小乘嘅见道位，系大乘嘅见道位。假使跟我问你，乜嘢边一个阶段系小乘嘅见道位，边个阶段系大乘嘅见道位？你哋点样答呢？有冇谂到啊？即刻谂下，乜嘢阶段系小乘嘅见道位？初乘。乜嘢阶段是大乘的见道位？初字，咁简单，四个字可以答一个题目。咁呢到呢个大乘见道位啊，就得到啲乜嘢利益功德呢？咁就已经证到慧行不退，慧不退，念不退了，在这个时间得到不退展了。在这个之前还有没有退展呢？在这个初信是有退展，七信都没有退展了，十信更加没有退展了。现在初字呢就得到行不退，慧不退，念不退。什么叫做行不退呢？就是以这个菩萨道相应，一一行中呢都能够回向法界众生，以法果无上菩提，即是将我们所修行的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能够是回向法果菩提。有的人呢布施，他不是说回向法果菩提的，保佑我的儿子乖乖地啦，保佑我明天中马标啦，保佑保佑，很多保佑的，但是他又没有说保佑我早点成法，又没有说这里就是说保佑我早点成法，将所有的功德回向依法道，同埋比法界众生，我的功德以你分享，以大众众生分享。因为为什么菩萨要明白要大家快乐，然后自己先快乐，大家苦恼自己一样都苦恼，所以呢自己有功德呢是愿意以法界众生分享，愿意呢是成这个佛道，所谓我等以众生啊皆共成佛道。这一种的境界啊，是超乎这个凡夫有漏的行，同埋超乎这个二乘的无漏行，叫做行不退。第二种呢是叫做慧不退，已经进入菩萨位，永不退展，决定成佛了。 念不退咧，就系念念具足菩萨嘅行言，念念以呢个中道理相应，再唔会起杂念妄念，亦唔会起凡夫嘅恶念，更加唔会起呢个异性嘅自利嘅念。念念都是想利众生，念念都是想成佛道，这个初字的功德是比以前呢是胜好多好多，所以呢在初字以后修行一日呢是等于初字以前修行无量劫那么多功德。心中发明而静流离，内言精金以前妙心，旅已成地，名字地字，呢度系讲十字嘅位次之中咧，系第二字啊。因心中发明系讲前边初字嘅心精发挥，心精发挥即系发呢个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十用摄入现成一心咧，就系、是。因为前边心精发挥，所以呢个将呢一个十信嘅深浅嘅功用摄入初字嘅一心，依呢个初字嘅妙心咧，就能够发明呢个妙智。啊，呢个妙智嘅境界系点咧？咁等于一个废琉璃净琉璃，净琉璃咧。内言精金这个琉璃已经是通明透彻的了，再有这个精金放到琉璃里面，是不是光明散亮啊？那这个时候呢，只是见有精的金，就不见有这个琉璃了。琉璃呢是属于所观的境，精金是能观的智，即是说到从这个初字开始到进入这个第二字呢，是只有这个能观的妙智、啊、已经是没有这个所观的境了，心和境打在一片、啊、境和观能观的智慧和所观的境界呢，是已经圆融共通、啊、这个以前妙心呢，就是说指这个发心智慧在见到慧，现在旅以慧地呢，就是说以这个真心呢契合这个真理、啊、以这个真实的智慧契合这个真实的道理，以这个真理呢而起这个真修、啊、由这一刻开始呢就进入修道慧了。记住下，初字是见道位，二字就是修道位了。哦，那小乘的修道位是哪里啊？初果是见道位，二果、三果、四果就是修道位。哦，大乘呢就不是了，大乘初字是见道位，二字以后呢就入这个修道位。这个时候啊，深深流入十婆野海，这句说话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次，是什么意思呢？明不明白？十婆野就是一切种子，这个一切种子的境界呢，广大无限，二海之阔，二海之深，即是佛的智慧，所以叫做沙婆野海，佛的一切种子无限量、啊、深而且广，叫做海。初字的菩萨、啊、就能够心心念念进入佛的种子、啊、念念直灭，即是说不会再有妄想，能够呢能履的是一心三共，所累的是真义实际理地，而成为呢进趣，以这个前位进趣后位叫做地，因此叫做自地自。